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王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大家好，又发现了我们讲话是不是有时间差了呢？因为我们又在云录音了。 对，疫情还没结束，我们继续云录音。 没错没错，上次我们先聊了第一趴的相爱容易相处难之疫情自主隔离篇，对，因为长时间要相处在一起。好，那我们今天再来讲延伸版的。OK， 我刚才录音前就先问应晨，我说像现在每天有很多新闻，而且这一次的如果重症有时候会突然就离开了，那你们有没有在家庭这个长时间相处里谈，如果有一天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想要留什么话给家人，我就来问他这一题。应晨，你们平常有吗？ 我们平常，因为刚才其实跟可恩在聊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其实现在每天大家都是追着数字在跑，会跟着数字起伏，造成我们心情的起伏这样子。 对， 那到最后感觉这个生死感觉就只剩下数字，那其实当然是新闻上报的是比较冷冰冰的数字。其实你说有没有去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说实在我们是没有提到这样的话题，因为真的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你真的无感。我觉得比如说像最近很多人都说啊，你不要讲政府怎样，或者是说啊，政府应该怎么样要去采购疫苗，吵得沸沸扬扬，然后好像蓝绿又怎么样。可是其实那是因为真的我们身边没有发生任何的憾事。如果真的发生了任何憾事的时候，其实我们讲话的内容跟语调已经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或许啊，或许是因为真的身边没有，所以才会这样子。但是最近啊，最近我在观察，比如说像可恩老师这边，你的脸书上面就会写一些感恩的那个叫什么？感恩什么？ 感恩日记。 对，感恩日记，我觉得其实会有点在提醒我，是说虽然说生离死别这件事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说现在这个当下怎么去感谢。感恩这样子，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重要的。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也才第三周了，我们病也还没有说真的去有深刻体会到说要去跟孩子谈些什么，只是先从我们自己出发。那然后我自己做的事情是就是做做菜啦，做一些好吃的给他们 一起做点什么。 对对对对，我觉得虽然说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但是我有感受到说其实真的一家人能够相处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出去之后能不能回来。你出去之后如果说有些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生了病，可能而且这次疫情是很快的，可能你两天就再见了。对，那根本来不及说再见，你就已经看不到这个人了。那对我来说会觉得说人跟人之间，尤其是跟自己家人亲密的人相处，就变成说我会更珍惜这样的时光，就会做更想说去付出些什么给他们。 对对，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当我觉得现在变得很珍贵，我就会现在做点什么。 对， 我为什么会问应晨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晚上会开那个脸书的聊天包厢，然后有一天我就开了一个主题给大家聊说，如果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想留什么话给我的重要他人。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就是内容很多，比如说什么东西要捐给谁啊，什么东西要留给什么啊，然后就是对，然后讲到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至少这十年到目前为止，我好像没有太多的遗憾吧，目前。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要留什么话，我就会说再见，今生再见，有缘下次见，就是很简单。可是我想到我人生第一次想要写就是遗言这件事，是在国中还高中，应该是国中，然后就是在一个青春期低潮里，然后就在想遗言这件事。你知道那时候写的遗言非常的维特少年的烦恼，就是非常的可笑，什么记得跟某某男生说我喜欢他，然后我的那个谁谁谁要送给谁谁谁，就是之类的。可是因为我对 这件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就发现我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想到这个题目，然后自己就算没写我也会在脑筋里想过一次， 我如果现在要留一段话我想留什么，然后也透过那一段话我会对我自己的现在有觉察，我是不是有些什么遗憾想做的想说的没有做，那干嘛留在那时候呢，我这样就去做好了。对，像刚才应成讲的，就是哎，我知道这个疫情里会有很多的恐慌，那我就多花点时间，他就说他现在花蛮多时间在煮饭的，我哎，我常看他脸书上面有詹姆士上菜所以你很会煮是不是？ OK 啦，至少他们都说是好吃啦 我觉得你蛮认真变换菜色的呢， 因为我不喜欢一模一样的东西就重复煮，然后就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我就去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菜单啊，然后就看他们怎么煮啊，然后煮出来一方面是自己觉得说哎，在这段时间做了一些不同的转换，心情上的转换啦，那二方面是哎，他们吃也就是说吃到一些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就也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让他们觉得心情愉悦一点啊。 那他们会一起参与这个煮饭的过程吗？ 不会，因为我会叫他们走开 这饭很奇怪耶。 我觉得哦，很奇怪哦，我是这样的人，可是进厨房我有发现我变成另外一样的人 暴君，厨房的国王。 对我就会说走开 你喜欢自己掌控是吗？还是因为你有什么洁癖一定要怎么做？ 因为其实我在做菜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有那个 SOP 了，你知道我事多的人、啊、就是 SOP 这心里会想好、 啊、 对，然后心里会想好说我要这么做这个才会到我自己要的东西，可是如果说今天比如说我老婆突然进来说哎、欸，我要做什么时候，我就觉得说打断了我这个 moment 好烦哦 我就说走开，我要弄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反正等我做好你再过来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说要分他们做，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分什么，然后分那个洗米煮饭啊，这个 OK 啊， 对对，就是大家一起做是 二手在做的事情，打下手的什么洗洗菜啊、洗洗盘啊、 对对对对对对、 洗洗碗之类的，这样 对这样我会觉得心情好一点。 他们应该也会心情好一点，因为会被爸爸骂、啊、还不如负责吃就好了。 也发现我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对，原来自己有暴怒的那一面。 对对对， 我的朋友蛮好玩的、欸、他是在家里会开始跟小朋友一起做烘焙， 好玩， 因为要吃甜点要吃零食、嗯、然后又要打发时间，那不如叫他们自己做啊、嗯、这样才知道以后零食是不容易的。 对对对， 然后一方面要花时间考试，要时间，要成本，要做，所以他们才会知道哦，原来以前吃一个蛋糕那一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嗯， 那第二件事也因为他们一起自己做，就可以有自己的创意、自己的调味，然后他为自己做的负责，哦、因为自己做的难吃，自己要吃掉。我在脸书看到他们po出来的成品。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很乖，尤其他们家的小朋友有些特质是比较实验型的、oh. 他会调味调得比较怪，他会把以前我们不习惯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他自己玩得很开心， 过程比较重要，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这个就会让他们有一起共同的时间，然后也不谈严肃的话题、嗯、就是在做烘焙，然后在那里面你会看到各自的脾气，就像你进厨房你会的脾气就会发作一样，就是会有各自的脾气在事情里发生、嗯、那就可以有话题可以聊、嗯、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嗯、一起做点什么、嗯、 我们家是会 前几天都会一直在玩那个扑克牌啊，或者是 Uno 啦、嗯、或者是有一种叫做、嗯什么土耳其麻将还是什么麻将的，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东西啊，听都没听过。 它只有就数字嘛，然后去排，就跟麻将有点点像，但我忘记那叫什么什么麻将就对了，反正就都是数字，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牌卡，你要把它拼，就是要拼成连号这样子。对，然后也从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自己原本不为人知的性格在里面。 对，游戏里显现人性啊。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都很想翻桌，你知道吗？明明大家一家人。 对，但这个时候就是牌桌上没有亲人。 没有没有。 我朋友说他的老大是男的，然后老二是女生，嗯、然后尤其是他们在就是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之前疫情更紧张的时候、嗯、他们真的是完全都待在家嘛、嗯、然后他就说他儿子跟他女儿在玩游戏的时候输了妹妹会伤心、嗯、但哥哥也不想输，所以他哥哥就又有贴心的特质，就是、嗯、 自己先赢两盘之后就改规矩帮妹妹赢这样就我同学都看到那个过程里有小朋友的个性的显现，然后也看得到那个哥哥那个想照顾妹妹可是又想要自己赢的那个矛盾，我觉得好有趣哦。在那个过程里面啊，我觉得他妈妈反而有很多时间观察他小朋友的另外一个面貌他看不见的，而且你们家两个又都是小男生，他们两个自己独处的时候是会吵架的吗？ 从小其实两个兄弟其实还蛮算是蛮要好的，他们会聊天，他们连睡觉的时候都要聊天，聊到可能十点睡觉，聊到十一点，听到没几句祖祖几句祖祖这样子，就你也不知道，对，话很多，然后可能聊游戏啊，看他们看的动漫啊这样子，反正就是有话聊这样，我就觉得很好啊，我也不会去介入说，你们在聊什么，我一起聊这样也不用。我觉得有时候爸妈不一定一定要去做些什么，去好像当孩子的朋友，不用啊。反正我觉得兄弟是兄弟自己去解决兄弟的话题，他们自己聊得开心其实就好了。因为跟我们聊的话题跟他们自己聊的话题可能又不一样。比如说他们聊动漫，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摄入太多，所以就想说好，你们自己聊就好。那你说会不会吵架？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啊，三个礼拜真的有点久啊。我说你说小孩子被关久，那个心情真的会比较不好，然后很多时候那个没有办法发泄， 斗嘴吧。 对，多多少还是会。然后尤其是青春期的，你知道那个更恐怖， 那个嘴巴。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个疤很多的，你知道，那一个是二很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你憋久了那个。汽油桶都快爆炸了，然后又没有地方把它发泄，对，所以那个讲话就是超级冲的。对，那但是 OK 啊，反正就是知道他这样子，我们也要去体谅嘛。体谅之后还是要跟 他。那他们两个会一起玩点什么吗？除了你们刚才说玩那些牌之外，如果你们两个没空，他们两个在，他们两个就是玩电游吗？还是 因为其实现在上课的话，哥哥国中生大概下课也都四点多了，然后弟弟国。已经毕业生了嘛，所以其实他们的课真的跟大学一样，就是上午第一堂课，然后接下来就是下午两点的课，中间那个、哦、你知道，对，就变成这样子，超爽的。然后就是目前还是可能各玩各的啦，那我们回来之后其实才是他们都下课的时候、啊、所以你说单独相处也还好、okay. 只是说我会觉得那个在脾气情绪上面会比较不小心一点、可能就嘣这样子。 那你跟你老婆私底下会聊，就是如果有人先离开这个话题吗？就单纯你们俩夫妻？ 其实有啊，当然有。说生离死别这种东西，我觉得我老婆的情绪会比较多一点啦。对，然后会觉得我们就会讨论到说谁先走比较好。我说这个还能讨论哦，这个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当然啦，讲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过，也比较沉重一点，但是我觉得夫妻之间还是要去偶尔去谈论一下吧，说之后可以去怎么去做这样子。那但是我们目前对我们目前讨论的都还是情感面的问题，还没有谈论到说这个遗产怎么分配的问题，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去做分配， 咚咚咚，没有多到需要讨论。 对对对对，然后说实在，因为我那个就是务实的码比较多，所以我心里其实我自己心里会想说，哇，那我们的贷款怎么办？这个我的保险够不够去负担这些贷款，把它付掉这样？ 你会想说解决的方案跟问题之间的关联？ 我反而会去想到这一些啊。那我老婆会比较偏情感面的，就会想说，对，我们甚至还开玩笑讲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先走的话，那另外一个就一起走吧，这样我们比较。 你们还想过这个？ 对对对对对，会这样子想。 你们会选择这样？就是要一起走，这个是谁讲的？ 一起走，那当然是开玩笑的啦。 当然啦、 啊，对，但是他讲， 但是谁讲的这有意义啊？所以这句话后面有一个问题，应该要问一下、就是如果有人先走了，另外一方可不可以改嫁或改娶？ 我觉得啦，就我的观察啦、就是女生碰到这种情况再嫁的比例其实比较少。男生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再娶的比例比较多，因为你知道男人，我发觉男人反而比较不甘寂寞，不知道怎么 总是有一个人好像要来照顾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男生是这个样子，可是女生的话我真的觉得女人比男人坚强许多啦。 对啊，很多时候就看到什么妈妈自己一手就是把小孩子抚养长大， 哎，陪长大。 对，然后比较少，当然还是有，我觉得还是很多爸爸是不容易。那爸爸比较少听到说爸爸自己一个人把小孩抚养长大。 嗯， 通常旁边可能还会有个女朋友这样子，不见得会结婚，但可能会有女朋友。但相对于妈妈来说，可能真的就没有，就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子大把小孩长大，我就觉得真的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心态上或生理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造成这样的结果。 蛮有趣的，我不知道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跟你的另一半讨论这话题？因为这种话题其实是很值得聊，但是聊起来很危险，因为不小心会聊着聊着很当真。然后比如说我刚才最后那一题，那你会再娶吗？你会再嫁吗？哇，聊完之后有时候会点燃火药库。我觉得成熟的感情里面，这个话题是真的很值得聊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观在里面。你们愿意好好聊，我觉得这个疫情里你们应该会更了解彼此。 我们之前有聊过啊，这个可以爆个料。希望我老婆不会听到这一集。没有，就是我们在聊这件事的时候，就像刚才可能讲说要不要再娶再嫁这件事情。 对 于我来说啊，我的角度会是希望说，如果说我先走了，我会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来照顾你，不是代替我，而是说能够照顾到我老婆这样子。我的心态是这个样子。那对于说他要不要，说实在的，我走了我什么也都看不到，我也不知道。那可是对我老婆来说会觉得说你不准。然后以前因为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就谈论过这个话题，那我自己心里就说凭什么不准，我都觉得可以的，为什么我不行这样子。对啊，但是就像你讲到每个人的想法其实本来就是不一样的，那要从每一次的谈话之中去找到共识嘛，你就要去接受说他就是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啊。对啊，那我觉得其实久了我也就觉得 OK OK， 所以我们才开玩笑说啊，好嘛，要不然到时候要走一起走啦。 Together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 问题。但你会发现无论选择就是要你娶或者要你不要再娶，他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啊，就是爱嘛。 对啊，是啊， 就是你希望有人照顾他，是因为你爱他。 对啊， 但你只是选择希望让他有一个照顾他，那他选择你不要娶，也是因为他现在很爱你。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能去批判当下他的感觉，他说的话，他一定有背后他的原因，就像你讲的嘛，因为出于爱嘛，你不能因为说他爱你，他的想法，所以你就否定说，哎，你怎么这样子？这样就变成说两个人。 所以聊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请关注在对方的意图是爱好吗？ 对，好危险哦，其实 很危险。那本来疫情要增加感情的，多聊天，聊着聊着点燃火药库。 对啊，之前呢、啊，我听说就是大陆那边啊，就一开始不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啊， 对， 听说我不知道台湾，因为台湾的统计没有出来，在那边那个时候哦，家暴事件频传，比之前还要高好几倍。对、啊，因为就大家待在家里，可能又聊到一些危险的话题，就像刚才那个话题， 对，或者你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其实是很容易的啦， 是真的。 对， 然后可能 你想这样子，要另外一方突然没有收入了。然后又防疫，然后又大家情绪又是高涨紧张的时候，只要有任何一点东西它就会点炸很多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比较敏感性的话题呢，轻描淡写就好，先不要讲太深。 对对对对对，我们毕竟还是一个聊天性的话题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保持安全， 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以测安全。对。 但是我觉得小孩子方面，倒是因为这个话题啊，我自己也会去思考说，哎，这个生死的议题是可以去跟小孩子做一些分享啊。对，就自己碰到的或自己看到的，或许听听看他们怎么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聊天的话题啦，去让彼此知道说，诶，真的哪一天我们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怎么办。那因为我们孩子还小嘛，那可能有个底就好啦，你讲太深他们可能也无法去理解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你说的，有些时候我们就是隔靴搔痒啊，因为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听起来是故事，但唯有它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变成事故的时候，你才会对它有这么高的情绪。但我就会三不五时要跟我的朋友们聊这个话题，就是尽量让大家不要都用听故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多一点同理的，也许我家人或我 发生了，我会怎么样？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和谐一点嘛。 现在台湾或许就是少了一点这样的能量在里面，大家听的都是比较冷冰冰的东西。 对、 然后可能柯P出来骂个几句啊，爽这样子，但就仅止于此、然后或许有一些更深入的东西，或者是跟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必须要我们自己去。去想过去聊过才能知道说我们真的要彼此怎么去尊重彼此、尊重生命也是一种尊重彼此的关系啊。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防疫期间的云录制就先录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